铮铮英国战花开，滴滴鲜血染红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绒花由谭晶所演唱。听众朋友，这里是经典走四方。谭晶1998年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随即考入总政歌舞团，现为全国青联委员，是我国著名的青年歌唱家。下面请听他演唱的《情深意长》《青春舞曲》《金品寺的小山》。 空中 风飘，天上飞 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锦寺的小山，谭晶所演唱。听众朋友，在这次经典走四方当中，为您安排的是谭晶演唱的一组经典老歌。下面请听《小荷塘水》。

经典走四方。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经典走四方。在这次节目里，安排我国的青年歌唱家谭晶演唱的一组老歌。谭晶曾经荣获第九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业组通俗唱法第一名，还在哈萨克斯坦第九届亚洲之声国际流行音乐比赛中获得银奖，第七届全军文艺汇演中获得演唱一等奖，并且在全国听众最喜爱的歌手评选中多次名列前茅。接下来请听他演唱的《花儿与少年》，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我爱你，塞北的雪，大海啊，故乡，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春花冒着开放。

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大海呀大海，是我生长的地方，海风吹漂流四方。大海呀大海，就像妈妈一样，走遍天涯海角，总在我的身旁。大海呀故乡，大海呀故乡，我的故乡，我的故 经典早次方。听众朋友，在安排了一组谭晶所演唱的老歌之后，下面请听王宏伟演唱的两首老歌，分别是《怀念战友》啊，《我的太阳》，希望各位能够喜欢。 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当我离开他的时候，好像那哈密瓜断了瓜秧，白杨树下住着我心上的姑娘，当我和她分别后，好像那独打儿悬挂在江上，瓜秧断了，哈密瓜依然香甜，心事回来，独打儿还会再响。当我永别了战友的时候，好像那翅膀飞滚万丈，啊，亲爱的战友，我再不能看到你雄伟的身影，